坚持和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法。我是 Jason 陈柏宇，坚持收听988。 怪异，每个星期都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奇异怪诞的故事。如果你都有经历过或者听过一些怪异的事件，欢迎你写成不超过6000字的文章 PM 到988广播剧 Facebook page， 我们会在这里和你分享。今集要讲的是关于办公室遇到的怪异事件。开 OT 不要开这么夜啊。现代社会，我相信很多人都好像我咁，工作做极都做唔完嘅，仲经常要开 OT 开到好夜先至可以收工。但系你知唔知，一个人开 OT 开到咁夜系好危险嘅。Amy 啱啱毕业就加入咗一间贸易公司，被派去四楼负责海外货源出入口嘅团队做文书嘅工作。这个团队有五个人，经理呢就好懒嘅，经常唔入公司嘅，所以团队入面年资最耐嘅 Connie 就当正自己系下头，经常咁点其他人做嘢啦。呢日 Connie 接到经理嘅通知，话 CEO 五日之后要佢哋 present 两年嘅营业报告同新一年嘅财务表。原本所有嘢系由 Connie 负责嘅，但系 Connie 就叫晒所有人一齐开 OT 赶晒所有嘢出嚟。Connie 自己未到六点就拍拍啰柚收工走人，大家都好不满，但系就唔敢出声。大家每晚开 OT 开到十点几先至收工，去到第三晚，大家终于顶唔顺，将所有嘢俾翻 Connie 做。大家唔开 OT， 准时六点收工走人。原本 Amy 都想跟大队走嘅，但系就收到住喺乡下姑妈嘅电话。姑妈话 Amy 大哥赌钱争人一身债，大窿到姑妈屋企捣乱，姑妈要 Amy 过一笔钱俾佢还债。Amy 自细无父无母，系佢姑妈养大佢同大哥，唔生性嘅大哥成日闯祸，搞到要姑妈同 Amy 帮佢执手尾。Amy 一个社会新鲜人，去边度揾咁多钱嚟还债啊 ？Amy 同姑妈嘅对话。咁啱就俾 Connie 听到 ，Connie 就趁机同 Amy 讲啦：嗱，你仲未过试用期嘅吓，如果你做得唔好，我同经理讲声，你就连工都冇埋。就咁 ，Connie 要 Amy 一个人赶晒所有嘅报告。Amy 担心 Connie 会怂恿经理炒自己，唯有自己一个开 OT 赶晒所有报告。第四晚。Amy 自己一个人开紧 OT， 大概夜晚十点半嘅时候，大厦保安秉权临放工再巡楼嘅时候，见到 Amy 一个，就提醒 Amy 唔好一个人开工开到咁夜，记得十二点前就一定要走啊。Amy 就问啦：点解啊？唉，总之十二点前就要离开公司啦。秉权讲完就急急脚离开。Amy 虽然系好奇，但因为要赶工，所以都冇追问。Amy 终于搞定了所有东西，看下个手表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了。 Amy 早就不记得秉权讲过什么，见口渴的 Amy 想着喝杯水就执东西回家。突然间 Connie 台的电话响， Amy 接听了，但是对方没出声。 Amy 放下电话之后，电话又再响起，Amy 再接听，但依然没人讲嘢。电话连续响咗七八次， Amy 当下好猛啊，就将电话线掹走。当 Amy 执紧嘢嘅时候，Connie 嘅电话又再响起，吓到 Amy 成个人跌咗喺地下。呢个时候，办公室嘅灯闪下闪下，茶水间嘅水喉又开又散。 Amy 立即攞起手袋就冲去门口，点知大门锁咗，点开都开唔到。Amy 吓到心都慌晒，不停拍门，希望保安会听到。呢个时候，打印机突然间打印出一张纸 ，Amy 好惊。佢慢慢行到打印机前，攞起张纸，张纸写住：都叫咗你唔好做咁夜。Amy 睇完张纸，抬起头，一个只有半边面嘅女鬼就企喺 Amy 面前。第二日，当 Connie 一班人回到公司，发现 Amy 死在自己的位置，而半边面皮被人割走。当警方盘问当间的保安的时候，保安说当时 CCTV 显示 Amy 已经在11点离开，他们整晚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情发生。秉权上班知道整件事之后，就跟经理说，这栋大厦曾经发生过火烛，当时有位好靓嘅秘书因为走唔切喺四楼被烧死，而尸体被人发现嘅时候，半边面已经被火烧毁。之后一到半夜十二点半，就会听到四楼有怪声。企喺旁边嘅 Connie 唔单止冇害怕，仲暗暗地露出诡异嘅笑容。 雪龙区 FM 98.8，我是周杰伦， 我是阿信， 我是怪兽，我们是五月天， 我们是动力火车。